无时无刻他不看点儿，那么晚了还给老师发信息， 谁都觉着自己的孩子好， 嗯，宝贝儿。 但是有些呢，不是 过分觉得自己孩子好， 对，而且是有些东西是让孩子要让孩子自己争取。你凡事都家长坐在头头，不让孩子去争取，孩子没有当值日生这个意识，结果愣派上他了。为准孩子高兴，家长为满足自己的虚荣心，然后让孩子付出这么多的劳动，而且尤其是让老师不能很好的休息。 嗯， 就这样的家长啊， 怎么着？让他拿手电筒怎么着？ 拉黑。 我还以为自照五分钟呢。 真的，就好多家长都替自己孩子想这个想那个，这完全没有 操心过分。 对了， 我觉得吧，从学校角度考虑呢，以后应该每个人都当成值日生。 嗯， 这样就没有可抢的了。 哎，老师就该发，老师您看我们孩子是不是能歇歇，哎，盯半个多月值日生了，是不是？这孩子也要求上进， 哎， 也要有责任心， 别让他值日了。 哎，对， 现在小朋友都不跟他玩了，太脏。 好嘛，敢喝破烂的了， 净上水了。 咱们胡同的周飞说了，哎，这妈妈干嘛不半夜给自己领导发信息要求给自己升职加薪呢？ 他怕第二天不让他上班。 因为领导打这天的白天就把他拉黑了。 家宝也说说这个，要是拉黑家长，是不是也有点稍微操作过头了呢？ 没关系，白天再让他回来。 就是 问题是这家长给您整宿整宿的发孩子申请当值日生的微信，即便您把他调成无声，他不停在那儿闪。 胡奶奶也说了，哎， 完了，爱什么呀？ 一声叹息。 我就觉得呀，晚九点以后到早七点之前。哎，不要轻易的打扰我休息。 对对对，别打扰老太太休息。 好， 这是一种礼貌。 对对对， 这也是一种作息。 这个您也是自有安排。 孙奶奶也说了， 哎， 这跟胡奶奶差不多。 安排时间呢，应当合理。谁都有休息的时间，谁都有工作的时间。我认为啊，早七点以后，晚九点之前不能打扰老师。 哎，这作息还是反着的。 那老师干嘛呢？ 电信局接线呢。 这个事儿还真是个事儿啊！江苏南通一位妈妈就是为了让正在上幼儿园的孩子当上值日生，给老师连续发信息，特别是在半夜十二点多发了一条长消息，几天之后被老师拉黑了。 当当当当当当，三角铁。 来得早，擦干净，拜拜好。 干嘛还得把姨子拜拜好啊？ 叫一叫，咪咪笑。小院门前往来忙， 你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考场如果遇见自己的爸妈，那是一种什么感受呢？有没有想起被监考老师支配的恐惧？咱们听听街坊们怎么议论。哎，小柱，这一下进考场就哆嗦的你，现在啊， 发现考场里边考生是大磊他爸、大磊他妈，我是监考。 哎，做梦呢！哎哎，行 哎， 醒醒！哎， 干嘛呀？ 行， 是夫妻也不能地条。 哎，行，你醒醒 、啊！是你进考场。 哎。 一抬头看见了 我爸我妈监考你。好好学， 这个 平时就不好好学习啊。 哎呀，不怕你爸 妈呀。原来是小生这厢有礼， 是你自己的爸爸妈妈在监考。 对、 啊、行了， 一个拿着火筷子， 哎， 一个拿着火钩子。 这是考什么？考劳动技术的吧。 平时在生活中你见着你爸爸就哆嗦，现在呢？ 对， 考场里见着他的、 哎、满地哆嗦找牙。 家长做监考啊， 嗯， 哎呀，你要是不会，你爸到你这周围溜两圈，左边这同学小花写的满满的，满满当当，还写 可是甭管小花怎么写，你爸爸都不看。 右边一看你，我儿子这怎么大白卷啊？ 好家伙，俩眼紧盯，然后拿火快筒写呀、啊！ 过来敲你那桌子， 赶紧的！ 干嘛？我爸给我留言呢？是怎么着？ 是不是吓出一身的冷汗？ 哎呀！ 然后你再斜眼一瞄，小花那儿，写呀、啊、写、啊、写、 啊。小花正玩呢， 玩那圆珠笔呢。 哎，你妈这俩人围着你加工。 嘿， 再拿火钩 子，再拿火钩子。 最后到时间了，我妈拿火钩子勾着卷子，大雷，你的卷子在这儿呢，小花的卷子往那麻袋里面一装，交学校办公室，闪去，看去。 你说咱仨要出了考场，不得抱头痛哭啊？ 我不用痛哭，我不用痛哭。 对，那时候大雷已经麻木 了。 对， 谁说的？他不打我， 对， 也不管我。 小猪，你爸你妈你怕谁？是你妈在你身边绕你更紧张，还是你爸绕你更紧张？ 绕他们俩人围着我这发功呢，是怎么的？ 什么规矩？没事老绕他。 就是在你身边溜达的时候，你是碰上谁更加的心慌意乱？ 谁拿这武器厉害呀、啊？ 哎呦， 他心慌意乱， 一火筷子，一火钩子，哪一样兵器都够我一受的。 其实监考老师要监考啊，咱也不是说不害怕，但是呢，比起爸妈那个级别低多了，毕竟不太认识。 对，老师啊，如果有什么问题，或者说有什么严厉的这个斥责，他还能回家告爸妈去。这个爸妈要是真动了手啊，他没处告状去。 反正你见着监考老师呢，你就觉得只要我不作弊，我怕他干嘛呢？ 好歹他是个老师啊， 对，他管不着我不会，对吧？但是你爸你妈就不一样了， 对， 你要不会， 好家伙。 哎，你说学生学校考试突然来大明星给监考， 那就没法考了。 得看什么样的明星。你比如说 王大雷考形体，赵丽颖给监考， 考数学，赵丽颖在身边绕。 干嘛？这是我的卫星是吧？ 一会儿冯绍峰也走进了考场， 招蜜蜂。 哎， 在小柱这绕， 一会儿俩人在你眼头拿那小红本给你晃来晃去，好像有答案又没有答案、 哎、我这时候应该先掐自己大腿看是不是真的。 不行不行，不能拿明星考，这明星我是看考题，我是看他呀。 不是，刚才我说了，这得看什么情况。 我觉得这个明星或者名人监考啊，不太现实啊。 嗯， 有点是你们的臆想。 对，他监不过来那么多考， 幼稚。 你说这不幼稚，小 你爸你妈给你监考、哎、这不幼稚吗？ 我说的这是 天真， 这真的是实事儿。这贵州省的绥阳县有那么一个实验学校，七年级学生测试的考场里出现了一批特殊的监考官，学生家长的代表。这些家长是自愿参加这项活动的，和学校老师一起参与整个考试的监考过程。 哎呦，家长可过瘾了！想当年我当学生，多少老师追着我呀，我也追回他们吧。 其实家长也紧张，你想，你爸在上面当这个监考官， 万一让老师一下点他儿子这个作弊，这 脸 面何存？ 哎，这么多老师在这流动岗监察，你说这条我怎么给我儿子？你说大磊怎么考过了？ 是这监察了， 监察老师， 咱们考厨师有烹炸老师没有？ 监考老师也是上来以后，大英小柱的爸爸，王大雷的妈， 这是审讯吧？ 发卷子， 关键是为什么带他爸爸跟我妈？ 因为是密封的， 他爸妈都密封起来了。 是那个考卷是密封的，到底是谁到这个考场也是临时分的，没想到你爸跟他妈分一组了， 对，分到马峰这考场了。 你看英小柱他爸呢？看了一下，这自己孩子是差点， 把这火筷子就拿起来了， 心里也没底。 故意在尹小柱这附近呢说了一下，同学们注意啊，还有40分钟咱们就要交卷了。 然后大雷他妈的拿着火钩子，同学们注意啊，还有39分54秒我就到卷子了啊。拿着钩子在王大雷的胳膊上， 这孩子是学没学，平时怎么空了这么多？你看这小花， 这一人还在这玩呢， 在操场上美美的哭哦。 再过一会儿呢，你要住着吧。同学们注意了，还有15分钟就得交考卷了。 好， 他爸爸老看表， 我爸 这因为不写题啊。你爸呢还怕你理解不深，还特别点了你一句，好好检查一下自己有没有错误。 然后低头在他耳边大声喊错误。 小猪这一激呢、 站起来了差点。 再看王大磊他妈一搭王大磊那后脖梗就给拽出去了， 然后他爸又摁他肩膀，坐下，错误，看看。 哎呦，这谁乐呢？这是 操场的小花 哦， 那还罚站， 不知道喊着好看，那操场的乐了。 哎，如果考场遇到你爸妈，大磊，你想对他们说什么？ 出去。 太不孝了。 不可能，现一开始可能是，

我也没干什么呀。 那女孩是谁？那女孩是谁？ 那女孩是网上一网友。 那你们俩怎么聊那么开呀、 啊？网上那可不随便就聊聊了吗？ 你怎么什么都说呀？咱们家怎么回事？咱们俩干什么呀？ 那怕什么？ 您要跟我离婚吗？您就离。 没说要离婚。 没有离啊。 哎，你这回好了啊。 没有离，你怎么能这样呢？ 哎，转脸也太快了。 许大伟，我告诉你说，你要是再敢闹出这一出，咱们就离婚。 哎，莫莉莉， 你不要以为好欺负。 我没以为你好欺负。 这个女的我已经跟她最后通牒了。 你跟她说什么了？ 让她不要再继续纠缠咱们的家庭。 是她， 咱们也是相爱的。 对呀、啊。 所以，放弃抵抗，投降吧。 咱们 回头就是岸。 哎，嫂子，您、哎、要练明天那个诗朗诵的节目呢？ 有你什么事儿？快走。 哎，走了走了。哟，大哥在家呢 啊，在家在家呢， 还有些日子没看见了， 忙着呢人家。 哦、 哎、不忙不忙。 怎么会不忙啊？晚上就是熬夜上网，怎么会不忙啊？ 啊，搞点科研啊。 科研、 哦、我知道，前日子 一对一， 我知道，我大哥呀带了个女学生，学特好，现在他调到外地去了。 啊，他们是互助。 哦嫂子，我好像明白点什么了。 还不快走？ 干什么了你？赶走吧。 哎，回去。 我已经跟他说了，这个家、 哎、 我说了算。 是是是是， 他要是敢跟我叫板，我随时应战啊。有理咱们 不在 身高， 别让，对，不在身高。你别那么大声行吗？ 我让人伤心。 我真的没干什么。你这、 哎、 你别哭了行不行？ 孩子带这么大又不容易，你说你这人怎么能这么对起我们俩儿俩呀？对不起我们娘儿俩呀。 您就说一遍， 对不起我们娘儿俩。 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们娘儿俩。 知道你还这样？ 哎，不好了，你是要哭还是不哭？ 你管了你！ 不，我就问 你，加强个人的修养呀！ 哎， 不要停留在那个表层上， 哎， 要往内涵走。我们是 family。 family 单位我不知道什么是 family， 你跟 我 说。我 们是 family。 啊 ，family 啊！ 太让人伤心了。哎，晚上那芹菜你多买点啊！ 哎，你放心。这晚上饭我做还不行吗？ 是， 活儿我干，今后我全包了。 哎，对了，明儿你是不是要出差啊？ 啊，对，我出差。你也知道啊，这个事儿，对吧？ 签到， 签到。 第一栏，谁啊？ 哎，大伟 啊， 哎， 这什么事儿？于主任， 把这个火车票给你送来。 谢谢于主任。 明天上 来的太及时了，于主任，喝水不喝？ 不渴。 吃饭不吃？ 不喝。 抽烟不抽？ 不抽。 于主任赶紧坐，哈哈哈！俺媳妇于主任来了，送火车票，证明我明儿出差。 你是知情者？ 我是知情者啊。 这 你可以， 我支持小徐这样搞啊。 你可以作证吗？ 于主任办公室主任 做得很正吗？ 好，可以作证是吧？过来， 这是我爱人。 这是 我爱人。 哦呦，我以为是办事处的主任了。 哈， 主任哈，来这儿。这一块这一栏写上见证人，你写你名。 哦，你们俩人家都有孩子的，还要办婚礼啊？ 啊，不是，我们是闹着玩，我们是这样，记录一下我们的这个生活历程。 手印也可以摁的啊。 好，见证人， 看好他出去的时间、地点，那对不对？人名、身份证号码对一下。 哦呦，你丈夫的身份证还要我给证明啊？ 不是，你自己的身份证你自己对一下号。 主任，您就不用提供身份证号，我们这 那哪成啊？得提供身份证号。 你们家里头这个办公制度比咱们厂子还要严格。 这我们这儿模拟家庭啊， 模拟家庭 有一款新游戏，我在这儿去家里玩模拟工厂。 好好好好好，我叫雨水晴。 行了行了，把身份证号写上。 110， 你还110的呢？ 是的了。 啊，好好，谢谢于主任，谢谢于主任，您也去太好了，真是您太及时了。 但是我要提前6天回来。 那这6天就我一人在这边。 是的了， 媳妇儿 回去。 听清楚。 站住！ 要什么？ 住哪号房？ 哪号房得倒着才分呢。 到这里吧，分。现在我们没有预定酒店。 哪个酒店？走之前还不预定酒店？ 大前门。 你爱人知道你出去吗？ 我当然知道我出去了。 媳妇儿，这别沈主任，这不合适啊，这我领导。 这是为了他的安全吗？ 放心了，这个小徐啊， 还是很可靠。 你先待会儿再说，你爱人知道吗？ 当然知道。 把他的号码留下来。 把他的什么号码？腰肥裤长。 接哈婷电话。 别这样，这就不合适了。 你躲开徐大伟 啊！我觉得， 媳妇儿， 小徐，你们这个过家家的游戏，怎么谁都要参与呢？ 不是，他是想扩大游戏范围，培养新的同志。 哦哟，我参加不了了，参加不了了。谢谢你们，不要送了。 跟嫂子好好聊聊。 哎呀，好。哎呀，我嗓子已经干了，不聊了，不聊了。 媳妇儿， 好，那既然有作证人了呢，也就同意吧。我先签个字。 媳妇儿，这你签不签，倒是问题不大。 怎么会问题不大？ 我就说那意思。 如果你再跟那小妖精在一起的话，这个是个证据。咱们离婚的时候，这不可以当成这个，知道吧？ 当成什么呀，媳妇儿？咱们离婚，我出差，这不是 公证。 公证。 公证。 啊。什么公证？ 你不老实。 我哪儿不老实了？ 就因为你这不老实，沙发有可能是我的。 媳妇儿，我不老实，怎么沙发归你了？ 先不解释，提前带一条秋裤吧。 我就算去十天到深圳也不用带秋裤。 好吧，那我检查一下啊，这个三条可以。好吧，可以。 媳妇儿，咱家改军事化管理了。 好，那么你说了你的车次。好的，那到时候大概到北京的时间下午5点。好的。 不是，媳妇儿，大概的时间那火车票都写着呢，你不用估计。 我是说从你这个车站到咱们家5点，5点到5:30开饭啊。 咱家有食堂是怎么？5点开饭，我要错过了赶不上了是吧？ 错过的就是问题。 错过有什么问题？北京那么堵车， 你自己心里明白。 这我都明白什么呀？ 到那儿呢，每天给我打一通电话啊， 打一通电话， 需要你把视频传过来啊。如果吃饭要聚餐什么的要拍照，特别是晚上如果出门一定要拍照发过来啊。什么地儿啊？吃的什么呀？和谁？和谁？ 雨水桥。倒霉的嘴，谁让我犯错误？ 徐大伟，你到哪儿了？ 我到深圳了，我宾馆。 今天怎么回事？妈，为什么又打？ 今天我这事儿忙，跟这 齐主任。 这女的谁呀？ 这是对方接待我们的。 天表上怎么没报这女的呀？ 我也不知道有他呀。那要不你跟他说两句。那个哎， 啊，怎么了？ 是吧， 徐主任？ 小韩 啊， 这个我们家有一个游戏 啊， 叫模拟办公。 哦， 就是我媳妇要跟你聊两句啊。 哎呦，我们嫂子呀！ 别当真，别当真。 哎哎哎， 来， 喂，嫂子您好， 韩梅梅 啊，对，是我， 身份证号 啊，我啊。 跟女闺蜜网上聊得火热，被妻子发现之后后果很严重，从此这位丈夫上班出差跟朋友吃饭都得向妻子签到。4年了，丈夫一直执行得很好，甚至有一天签到了8次呢。可最近一周因为工作太忙，丈夫有3次没签到，妻子闹起来了，甚至还闹到了社区的居委会。最终丈夫保证以后准时签到，否则忘一次罚做家务1周。 这个心理咨询师说啊，说陈先生不愿意把工作上的情绪或者是困惑告诉自己的妻子，却跟女网友说了，这样啊确实很容易造成家庭矛盾。陈先生要主动让自己的妻子消除怀疑，做丈夫的无论是在工作上还是生活上要多和自己的妻子交流，当然了，作为妻子也应该给丈夫一些空间，这样啊家庭才会越来越和睦。当然您要找闺蜜，您最好找一同性，就别找异性了。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迪、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小花跟男朋友打起来了，一着急就说男的都是骗子，除非你说你不是男的，那男的也急了，哎，没问题，我不是男的，怎么着吧？小花一听，你听，你是个骗子吧？